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弱气压场和偏低偏南气流影响，本市的大气扩散条件持续转差，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白天呢，北京市轻度到中度霾，目前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当中，空气质量很差，外出请大家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轻雾或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五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五度，提醒大家目前呢是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信号当中，那么空气质量比较差，请您外出的时候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来看一下城中心联络线方面，目前的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东长安街的由东向西方向，新街口南大街由南向北，新街口北大街的北段由北向南，西单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西皇城根南街的由北向南方向，南河沿大街北向南，朝阳门北小街北向南，以上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30到5:30，大家届时可以收听到专业医生的答疑和解惑，同时呢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疾病，它的名字叫癫痫。 提起癫痫这种疾病，大家并不陌生。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我国约有900多万癫痫患者。大脑神经细胞为什么会突然乱放电？打牌突然呆住了，会是癫痫发作吗？孩子上课走神是癫痫发作的前兆吗？不吃药不进行手术可以治好癫痫吗？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翟峰副主任医师跟您聊聊需要控制的脑电波。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翟峰副主任医师。您好，翟主任。 主持人您好啊，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癫痫这种疾病。其实这个病名啊，我们听着都不觉得它陌生，但是具体让我们说说这癫痫是怎么一回事儿，哪些人容易患上啊？这些我们可能就说不太清楚了。节目一开始，您先来给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这癫痫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好的，主持人，我跟大家一起说一下颠颠的事儿。这个颠颠呢，实际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因为大家经常看到说颠颠表现是全身抽，有的地方叫羊角风，有的地方叫猪角风，还有南方叫猪角风，啊，咱们北方一般叫羊角风， 抽羊角风了。 对对，就为什么叫像羊角？它这抽的时候，这个角弓是反张的，像羊的犄角一样，所以说有条叫羊角风。 哦， 但是呢，这种病呢，它的临床表现实际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说咱们看到抽是只是咱们看到其中的一种临床表现。 嗯，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全脑都放电了啊，这个全身。这个受到这个脑电波啊，受到异常的影响，引起这个临床症状。那么全脑放电是一个全身抽，但实际呢，它还有别的表现，比如说这个患者有点愣神了，就做什么吃饭的时候突然就停下来了。 嗯， 说走路的时候停下来了，或者有些患者说我是不是在梦游啊？晚上睡觉他起来了，别人叫他也叫不醒，在梦游是可以叫醒的，他叫不醒，他就跑来跑去，绕大街上去跑，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哇！ 啊，还有些患者就是。扒大嘴，就自己在那这样扎嘴，他自己不知道。还有患者呢，眼前呢闪金光，说看到奇怪的颜色，奇怪的形状，以前都没见过。还有的患者看见说有魔鬼， 哦， 啊，这个鬼怪出现。还有的时候呢，说发现以前有的事情反复的重复的出现，总感觉非常熟悉，咱叫似曾相识感。还有的患者呢，就单独的这个手抖一下，我手麻一下。 嗯， 那么不同的临床表现呢，代表着不同的癫痫类型，那同时代表他的放电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这个手麻，这个左手麻，就可能代表着右侧脑袋的顶叶。那么我说，如果这个产生这个扎嘴这种呢，很可能就在颞叶。所以说，癫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全国现在能有癫痫大概有900万人。那么其中有600万，这是一种活动性癫痫，它的发病率在神经系统上仅次于脑血管病，所以说它排在第二位，患者是非常多的。 在这个脑部病变里面，它排在第二位。那第一位的都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脑血管疾病， 对，就是脑出血啦， 脑 梗塞、脑 梗了， 对，这癫痫是很多的患者。 所以说这个发病率应该还是挺高的。那平时我们简单来理解的话，应该就是我们大脑。它这是一种异常放电， 对 非正常的。像您刚才提到了，它临床上的症状五花八门，各种各样。它的这个异常放电在不同的我们的脑的部位，它来放电，那么有可能表现出来的症状就不一样。 对， 那要是从这个医生的这个角度，咱们治疗起来是不是肯定也不一样？ 您说的非常对，不同的部位其实它临床表现不一样，那么我们治疗起来的方案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癫痫患者们，咱们要明确一下什么是癫痫，还有一个定义叫癫痫发作。咱们都是抽了，它是不是癫痫？不一定是癫痫。 哦， 比如说有的患者他低血钙或者低血糖、低血钠。它也抽， 也会有抽搐， 但是它的实质上呢，并不是脑袋的神经元异常的放电这样的，它本质上呢是一种其他方面的代谢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说的癫痫发作呢，它刚才那个都叫癫痫发作，形式上是一样的， 对， 但它不是癫痫病。那癫痫病呢，咱们明确的一般都是放电是指 脑袋 有异常放电，而且现在最新的诊断标准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有一次明确的发作，不管他脑电图有没有正常啊，有的患者说是不是我们必须脑电图异常才能诊断为癫痫？不是这样的，脑电图正常的也可以诊断为癫痫，因为有些癫痫患者脑电图是正常的，不是完全放电的。咱们诊断癫痫是以患者的临床表现为最主要的依据，所以说如果明确了这患者有一次明确的癫痫发作， 就算， 但是有，我说为什么说要明确呢？不能有诱因，不能有其他因素。有的患者说，哎呀，我那熬夜熬了几天， 累了， 抽了累了。或者说那天我喝酒喝特别多，这样的，这样的， 这还不算呀？ 这类都不算，这个不是癫痫病的， 就是没有诱因的， 对， 一次以上的癫痫发作。 过去是说有两次，间隔24小时。以外有两次，目前新改版的就有一次就可以明确癫痫。 看得出来，就是为什么他的这个认定，我们说发作一次就算了，实在是因为有可能一次发作对于人体造成的这种伤害其实就会很大，对不对？ 您说的对，尤其是那种全身抽那种 大的那种癫痫发作， 而且他们估计了说，如果有一次没有诱因的发作，那么预示着十年之内还有再次发作的有可能性60%-70%。 哦， 这也是我们说明确了一次有癫痫发，明确了是癫痫病，就要 重视治疗， 重视治疗， 不然 还 会再发生， 再服药，而不是说非得说有两次才需要服药，这样这一次就可以服药了。 好嘞，所以你看看哈，癫痫的发作呢，它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脑电波，它这个乱放电，脑子乱放电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到底应该怎么来有针对性的治疗，同时尽量的减少对于我们人体的其他的伤害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聊一聊需要控制的脑电波。那么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您关于癫痫方面的那些事儿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欢迎大家随时来和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翟峰副主任医师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了，010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哈。那接下来我要出今天上半段我们的互动问题了，上半段为您出的题目是，癫痫发作时都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吗？这可能是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哈，或者是一些这个小说里边看到的一些场景。那么这就是我们上半段的互动问题，癫痫发作的时候都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吗？俗称的羊角风的发作吗？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么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准备的健康实用小礼物。为大家介绍一下翟峰主任，他是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抗癫痫协会结节性硬化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师协会神经修复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抗癫痫协会理事，专业特长是功能神经外科疾病的治疗，主要包括了癫痫、儿童癫痫的术前评估以及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抽动秽语以及抽动症的治疗、常见脑肿瘤的治疗，这些内容您都可以随时来和翟峰主任互动和交流。想要收看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那么各位网友，您的手机下载网易新闻的 APP 就可以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种当中呢，也可以把您关于癫痫的疑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为您预告一下2018年11月至12月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联合推出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那么广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 时间呢就是每天下午的4:30到5:30健康加油站节目。视频收听收看互动平台非常的多，您可以选择的是新浪易直播、凤凰风直播、网易新闻、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北京广播网以及北京时间。接下来为您预告的是，明天下午4:30做客节目的一把手是北京小汤山医院党委书记许俊峰，明天下午4:30欢迎您届时收听和收看今年的第一期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访谈。冬季是我市控烟工作需要重点关注的时期，进入11月了，北京天气逐渐变冷，人们会因为寒冷不愿意外出，室内违法吸烟情况可能会受此影响有所增加。因此北京市爱卫办定于11月15号开始，会通过北京电视台公益频道滚动播出控烟公益广告，通过户外大屏、公交灯箱、海报等形式宣传二手烟危害和我市控烟条例，同时以无烟北京微博为平台组织开展无烟出租车活动和控烟冬季宣传随手拍活动，欢迎大家关注无烟北京微博参与活动。 起癫痫这种疾病大家并不陌生。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我国约有900多万癫痫患者。大脑神经细胞为什么会突然乱放电？打牌突然呆住了会是癫痫发作吗？孩子上课走神是癫痫发作的前兆吗？不吃药不进行手术可以治好癫痫吗？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翟峰副主任医师跟您聊聊需要控制的脑电波。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需要控制的脑电波。那么这个大脑乱放电哈，肯定是不行的，它会出现刚刚翟主任说到的那么多种表现。那么但凡有其中的一种，我们说在没有诱因的情况下乱放电了一次癫痫发作，那么您的情况就需要被重视，需要来对症治疗了。但是我们发现啊，这么多年很多人其实对于癫痫这个名儿听说的多，可是对于它的认识啊，正规的了解，科学的认知还不够全面，所以呢很多人的病啊也是一再的被耽误。您在临床上是不是这样的案例也没少见？ 癫痫这种病实际是非常常见，就像您所说的，实际很多患者也走了很多弯路。虽然知道自己是癫痫病，没有得到正规的救治，尤其有一些是农村的患者啊，咱们现在这个医疗广告也比较多，他们经常我看了很多医院，五六家医院都拿这个麻袋装这个药来了，说我们吃了一麻袋药啊，也没有吃好，就是有的患者甚至，从一个山西来的患者啊，两个患者一起来的，每个人吃了7种药，七种药没有控制住癫痫，因为从我们的正规角度说，如果这个患者2种药控制不住，加第3种药，那么能够有效率顶多增加10%左右，如果加到第4种药，也就再增加2%。所以说我们认为啊，如果2种药正规啊，咱们要求正规，因为癫痫有就几十种，一定要求是一个正规足量的服药，如果这样情况下2种药效果都不好，那么你吃第3、第4种第7、8种的药，那么只会增加它的副作用。因为咱们吃药，咱们 是要治病的， 对，治疗癫痫咱们更主要的，我说的原先我经常说，一是争取让它癫痫好，二一个最重要的是应该提高它的生活质量， 对， 这是我们需要的，无论是采取药物还是手术治疗。那么有些患者吃了7、8种也要肝功肾功啊，对他严重的副反应影响，那么癫痫没有好， 得了其他一堆病， 其他病，或者说甚至有些癫痫好转了，但得不偿失，得到这些病。二有说癫痫治疗，那么咱们统计说有60%的患者是用药可以控制住的，但是还是有 40% 的患者叫药物难治性癫痫。那么什么叫药物难治性癫痫？就我们经常说，如果这个患者正规服药2年啊，正规首先正规足量2年还不好，那么这个患者可以诊断为药物难治性癫痫，这是过去的概念。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范围更加扩大了一些。那么比如说有的患者有肿瘤，或者皮脂发育不良，或者有血管畸形，或者先天的脑裂畸形啊，或者是有过脑出血软化灶，那么这样的患者有器质性病变的影像学是异常的，咱们认为这类患者呢本身就药物治疗不佳，就是这类患者没有必要遵循这个2年服药啊，正规服药。那么这类患者可能要尽早的考虑 其他的方式， 手术治疗，尤其是儿童患者。在儿童患者如果能够尽早的考虑手术治疗呢，一可以让他这个脑袋更好的得到一个发育。因为这个患者啊，有很多患者说我没有癫痫发作，发作并不多，但是实际咱们做脑电图发现，这个患者这个有的患者是虽然发作不多，但他脑电图是无时无刻不在放电的。那么这个对孩子的智力会产生 很大影响， 严重的影响。第二来说呢，有些患者这个引起癫痫的部位呢是在于功能区。什么叫功能区啊？就是运动啊，感觉呀， 说话呀， 对对对对。像您说，如果成人这个癫痫灶在于这个功能区，咱们没法切，切完了他不会说话了， 对呀， 或者瘫了， 那么这个患者是难以接受的。 嗯， 但是儿童呢，恰恰相反，你把他这个功能区的，如果是电间罩位于功能区切除了，他术后的反应相对就比较小，而且他这个随着年龄增长，他有一定的代偿能力，那么 就是还能恢复一部分。 对，就像我们经常做的半球手术，把一个患者脑袋半儿了切了， 对， 那么这个一般我们都是在儿童期做。成人一般不做这样，就是因为成人那种代偿能力已经没有 了。 儿童呢，反而是做完以后呢，的影响的比较小。 嗯，所以像您这么一听哈，我们就是说，第一方面要特别提醒我们广大听友和网友的，就是以前我们对于癫痫的一些认识不足，甚至很多人呢谈起这个病，还挺害羞的，就觉得见不得人。发作了之后就是有失尊严有失体面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现在我们来说，任何一种问题它都是疾病的表现，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一定要尽早的，我们说找到正规医院专业的医生来接受正规的治疗，甭管是小孩还是成人，像您说了，提着几年，提着那个一麻袋子的可能是药盒哈，吃了这么久，那就是陷入了一种兜兜转转的这样一个治疗误区了，那么有可能我们说一方面耽误了治疗，另外一方面还可能给自己的身体也好啊，家庭的经济啊，都造成了很多的负担啊、嗯。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一旦发现了有一次癫痫发作的话，我们要尽早确诊，然后您的后续治疗一定是要在正规医院专业的医生这里来进行的。那至于我们说是要接受这个药物的治疗也好，还是说您的情况可能需要尽快来手术解决，这些方案我们要请专业的医生来把握了。 是的，是癫痫这种病啊，在咱国内虽然常见，但是像您说的，很多人还比较避讳这种东西， 不好意思说， 不愿意让同学呀、亲属知道这。实际在国外这种病呢是比较常见的，也那这个患者不避讳这种疾病，那有病咱就去就医。这即使说没有癫痫没有好，我们前两年来个外国的患者，因为我们医院也有一些外国患者的治病，他们很容易接受这种疾病，他们也结婚了。不像在中国，哎呀，你说有养鸟风，这时候不能结婚。实际这个也是有很多误区的，因为有些少部分是有遗传的，大部分它实际是不遗传的。比如说血管病引起的、发育不良引起、肿瘤引起的，这种都不遗传的。 对，这可以就跟我们来说一说了，这个癫痫它到底是由哪些因素引起的？对，这个里边尤其哪些，我们说可能真的影响将来结婚生孩子这件事儿，有些您大可不必要那么的恐慌。 对，咱们这种癫痫呢，它分几种类型，有叫原发性癫痫、继发性癫痫，也有的叫局灶性癫痫、全部性癫痫。那么这两种类型呢，区别在于哪儿呢？一，原发性癫痫就是很多的患者影像学从片子上看一般是没有明确的问题的。那么一般放电呢是一个全面性放电，那有的呢患者是有家族的，有这个病史。有家族病史， 可能会遗传， 对，或者有一些特殊的综合症，比如咱们叫从小叫 West 呀、LG 呀、结节硬化、大田园啊，就很多这种都是从小就起病的，儿童期就起病的、 哦， 这成人不会得这种，就我说这种原发的这种病，成人呢患者反而起病的、一般都是继发性的，儿童期起发一般是原发性的，对，继发性就像我说的肿瘤、外伤。脑出血，还有这个血管畸形，还有这个先天有一些先天性缺血缺氧造成的，或者说有一些是皮质发育不良造成的，比如说脑裂畸形啊、灰质异位啊、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了、那么这一类呢，从影像学一般都有比较明确的病变， 比如说外伤也好，肿瘤也好，影像学上我们就能看出来那是有问题的异常的。 对， 嗯。 二一个我要明确呢，这个异常呢跟癫痫之间的关系，不代表有异常就 一定会有癫痫发生。 哦、有的患者说他有海马硬化，海马硬化呢是咱们成人最常见的 记忆的。 对对对，您说的非常对，海马管记忆的、很多患者有海马硬化，但是我们海马硬化是不是引起癫痫的原因呢？过去我们都认为海马硬化是引起癫痫的原因。但我们现在又发现了，有的患者呢是癫痫以后有了海马硬化，这海马硬化到底是因还是果呢？ 不好确定了。 不好确定。我认为大部分啊，我们研究出来大部分它是因，但是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是有海马硬化了，我们发现 这个癫癫跟海马硬化没有关系， 哦， 实际是别的部位引起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明确癫癫灶跟我们这个病变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完全的重合。 嗯， 如果完全重合啊，咱可以采取手术治疗。像我刚才说的继发性癫癫，无论海马硬化、肿瘤还外伤，都是药物治疗不好的，都是需要考虑是手术治疗的。 而这一类的话，它应该不像原发的那种会遗传吧？ 这一类都不遗传。我说的这种继发性，尤其是成年起病的，有些是患者是六七十岁起病，那这个多数是血管病和肿瘤引起的， 导致的。 对对对， 嗯。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对癫痫起码要有两大方面的这种认识哈，一方面原发性的大多发生在小朋友的身上，我们听说过那种真的有出生半岁哦就检查出这个癫痫的，还有的一些呢就是继发性的，比如说什么脑外伤呀，出了个车祸，或者是脑部长了肿瘤，以及先天的这个血管畸形，像这种，其实刚才我还想问您呢，是不是我们把它这个导致它这个的病灶给它解决了？比如说把那个畸形的血管看看能不能怎么治疗一下，然后肿瘤给它去除掉，哎，是不是这个病癫痫就可以那个不发生就好了呢？ 您说的对，这样很多患者这种比如说肿瘤引起的还有血管畸形引起的， 嗯， 都是可以通过手术干预的，只要它不在重要的功能区这样的。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明确一下，有的患者啊它不是肿瘤，比如说叫发育不良引起的， 嗯， 这类患者呢你从片子上看，比如说这个发育不良是一厘米，但它实际的范围要比它大。 哦， 我们术中我们做这些手术说发现了，影像学是一厘米，实际它周边 一打开一看， 看不出来， 哦， 啥也看不出来，只能通过片子看出来。但是我们切下来做病理发掘，它引起癫痫的是周边的部位也是有引起癫痫放电的，不是单纯切除这一厘米就好使，不像肿瘤，有一些肿瘤是多大我就切多大， 嗯， 这样好。但还有一些，尤其我们儿童常见的发育性疾病的， 嗯， 那这种呢，大家一定要慎重。 就是周围组织，它可能有一部分也已经受影响了。 虽然是影像学阴性，因为咱们有很多患者一拍片子正常的， 嗯， 都是正常的，那么那咱们。还是癫痫， 一切做了病理才能看出来， 对，它是生理方面还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 二一个来说呢，咱们影像学的技术发展到现在呢，咱们一般是3T 的核磁， 嗯， 实际是现在研究7T 的核磁。 哇， 这个前一段我参加会议，就是说那个美国专家报道，他发现啊，3T 发现不像没有发现问题的，他用7T 做了，40%的患者有了问题。所以说咱们这个有现在看那个影像学是咱们说一下啊，叫阴性的， 嗯， 不是真正的阴 性，其实未必真的阴性， 对，实际是咱们这个 检查设备还有局限性， 手段还没达， 嗯。 二一个还提醒这个父母一定注意这个儿童这个生产前有的患者窒息啊，羊水啊， 嗯， 或者缺血缺氧啊，肺炎，这个都是以后后期容易产生癫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哦， 还有一些患者这个小时候高热惊厥， 嗯， 这种抽了也是一个原因。比如说海马硬化患者，我们经常问你小时候有没有高热惊厥，因为海马这个部位呢对热 温度 特别敏感，哎，你一高烧，别的地方没事儿，但是海马 坏掉了， 就坏掉了。所以说，有一些患者经常追问他的病史，说小时候有这种 高温惊厥， 高热惊厥。 所以，其实这个节目也是特别提醒，以前我们的很多听众都是中老年朋友嘛，那个时候才关注健康。但是说了，癫痫这里边，尤其是这个原发性的，它还有一部分继发性的，都在儿童的身上哈，那更得提早引起重视了。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需要控制的脑电波，您对癫痫有哪些了解和认识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也会请专家啊，翟峰主任哈，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现在有哪些更加尖端的我们的治疗技术。好，稍事休息，进入广告，稍后我们回来。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我国27岁男福建省西海丰，参与566万人民祖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弱气压场影响，本市大气扩散条件进一步转差，不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今天夜间随着气温降低，空气湿度增大，全市有雾。气象台在下午4:30时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严重影响能见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到中午呢，依然是有重度霾，未来24小时仍然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空气质量持续转差，外出一定要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3摄氏度。提醒大家，未来24小时依然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当中，空气质量持续转差，请您外出做好健康防护。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看高速路方面，目前的京新高速上地路段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机场高速的温榆桥到北高桥进京，三元桥到四元桥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至五环间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晚高峰已经开始了，而且目前的空气质量不是很好，请您一定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提起癫痫这种疾病，大家并不陌生。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我国约有900多万癫痫患者。大脑神经细胞为什么会突然乱放电？打牌突然呆住了，会是癫痫发作吗？孩子上课走神是癫痫发作的前兆吗？不吃药不进行手术可以治好癫痫吗？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翟峰副主任医师跟您聊聊需要控制的脑电波。 透明晨光中悠悠花香里，快乐一天从头起，清爽的头发。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是三博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翟峰副主任医师，和您聊一聊需要我们控制的脑电波。但是这个要怎么控制啊？尤其是这种癫痫的乱放电的情况发生哈。那刚刚我们提到了不同的情况，导致发病的原因不一样，它治疗手段也是不一样的。那么需要格外关注的，像我们这个小朋友、儿童期的这样的一些癫痫发作，一定要尽早去干预。那临床上，尤其刚才您提到了儿童期，它很多是需要手术的。那家长朋友一想，哎呀，给我们家孩子开颅，或者要切掉一部分这个脑子，怎么可以？是不是就决定我们这手术不做呀？或者是大夫能不能光给我们吃药来治啊？ 这个儿童癫痫实际是非常常见的啊，非常常见的。我提醒 家长同志们，就是说儿童如果有癫痫了，这个要跟老师说，要告诉老师，因为这个患者一旦就出现这异常情况呢，老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原因，或者他要平时吃的抗癫痫药老师也不了解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这个患者明确癫痫吃抗癫痫药了啊，要定时按量的吃，同时要告诉老师出现这种情况啊， 怎么处置？ 怎么处置啊？是叫120啊，或者说让告诉家属啊？因为这个老师如果不知道这种情况，那整个这个可能他就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了的。所以说跟老师交流是有必要的，而不是这个 隐瞒。 二一个来说，得这个病呢，也不是说这个。不能一点运动，有说是不是我不能吃鸡肉，不能吃鸭肉，什么都不让吃了，孩子饿的都不行了，有一些正常的饮食还是吃的，但是呢比如说这个咖啡可乐 兴奋的物质， 对对对，他咱这个病呢跟别的病整有区别，经常有一些患者说我用不用吃一些神经营养药啊，这反而是相反的，咱们这个不想让他神经兴奋，你说肿瘤了外伤了咱们吃神经营养药，这个反而是相反的， 不要吃的， 对对，所以说不是说哎呦我吃了很多营养药对的好，这个益处不大。 所以说这个关于癫痫的认识也好，包括目前接受治疗过程当中很多人有特别多的误区， 这个前段我就说有个患者是从成都过来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能手术，这个手术，这不管是他吧，这个成都地区都人们认识不到，那到一些偏远地区，他们更认识不到这个能手术。因为这个统计来说呢，别的手术，比如说外伤手术、肿瘤手术、脑血小病手术，一个医院一年就能做几千例，那么我们这癫痫手术呢，恰恰相反，一年加起来全国没有10000例。啊，这非相对比较来说，有的医院人家就几千例那个肿瘤手术，因为很多医院呢不能开展那种手术，比如说到青海、新疆啊，这个西藏，他们没有这种条件开展那种手术，他们也认识不到这种疾病能手术。咱们有很多医生，就是内科医生，都不知道癫痫能做手术， 癫痫手能手术， 癫痫，他说怎么能手术呢？ 不就是吃药吗？ 不就是吃药，这个药不行换那个药。 错。对，这是你的错误的认识。 像我刚才说的，有60%你可以换药啊，那还有那40%呢？ 你可以手术的。 对，你是怎么换药，它都不好使的，你反而给它耽误了。你如果早期了干预，早期了手术，那么能让患者经济上啊、心理上啊，还有这个如果没有发作，他对他智力上有很好良好的发育。如果你这个 耽误了。 前一段我遇到一个患者，也是从河南过来一个患者，患者21岁，他有病得了12年，他这一直吃药啊，吃了很多很多中药，也找了很多专家看，他妈妈说我都要绝望了，天天发作，一般就是早晨发作，他说我在马路上跟他走的时候，站在后边我都想跳河这样，天天发作，没吃了好多种药没效，最后来了咱们医院了，哎，发觉他实际是皮质发育不良，有一个先天性的发育性问题，那么咱就给他手术做了，第二天早晨他妈就看那个患者，因为他天天是早晨发作10多次，没有发作， 就盯着看吗？ 这个前一段来复查来找我，一年了，将近一年了，一次发作也没有。他母亲说呀，这个我们在河南，他还在河南郑州，他说我们的确是走了很多弯路。那你说这些年对孩子各方面能没有影响吗？自理各方面， 包括整个家庭都快崩溃了。 还有一个家庭也是这样，他母亲跟我说，这次翟主任如果手术不好。我们就离婚了，对呀，就说我们那个我丈夫已经受不了了，孩子，还好他做完好了，挺好。我们感觉这个挽救了一个家庭，我们也很幸运。他实际是这样，一个是患者本身呐，对这个病认识不到他能手术；还有一个呢，很多医生内科医生我说认识不到，还有外科医生对这个病实际也不是搞我们的专业的，他也认识不全。我们曾经遇到一个患者，这个从片子上就是一个肿瘤引起的，我到云南去支持云南的，结果当地根本就没看出来，耽误了5-6年，那我们后来做完手术好了，所以说这有好几多方面的因素造成了这个 目前 癫痫没有得到正规有效的救治。 对，所以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说到，其实癫痫它不是什么丢人的病，它就是一种普通的疾病，大家对于它的这个认知呢应该有一定的了解。那么现在我们要对它的一些认识，就是一部分癫痫我们可以通过正规的 服药来控制它。另外一部分的癫痫我们是可以通过手术来彻底解决到这个病灶哈，让它这个不再发作。那目前的能够通过手术解决的有哪些种呢？ 通过手术这个咱们术前评估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要有患者详细的病史。这个经常呢咱们看到那个全身抽啊都是后期的了。它是意义不大的。对我们癫痫的判定它哪个癫痫灶放电是意义不大的。它很多都是扩散了。比如说本来我就一个手指起源，我们看后期前都是五个手指在放电。所以后期这个意义不大。我们就要看最初起始的。 他最开始的那个表现 最开始症状 是什么？ 所以说我经常问患者，你发作前有什么感觉吗？有的患者说，我发作前我就感觉眼前这有红色的东西来出现，那么这个咱们就感觉是枕叶的可能性更大， 就是跟他视觉的那方面 对视觉中枢。有的患者说，哎，我发作前我感觉心跳正快，那么这个可能就跟颞叶倒叶有关系这样的。或者说我发作前听别人跟我耳朵前说话。幻听了啊，对，这咱就是颞叶后部的，所以说咱们要看起始，因为这种患者很多时候我幻听完了，最后啥就不到全身抽了。那家属呢，很多时候看到的是这后期症状。那我们从我们医生角度来说， 要找他， 我们更看就是他的初始症状，因为初始症状前我们看到他的脑电图放电很可能是局限的，那么到后期他就是 一大扩散的大面积了。 但我们治疗呢，实际是治疗的根源，而不是说把整个脑袋全去切除了。 所以明确他具体的放电位置，尤其是初期的放电位置很重要。 对，因为我们你看，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病史以外，核磁、脑电、CT、脑磁图、功能核磁、PET 检查，甚至有一些患者啊，这个明确不了，有大概部位有叫颅内电极植入，把这种电极放在脑袋里，这是一种有创的检查啊，把一根根电极，咱们原先不是这个做脑电图啊，把这个电极都挂在脑袋， 脑袋外面嘛。 对，但是呢，有头皮、有颅骨、有硬膜，很多衰减了，或探测不到这个正常信号，它扩散了很大了。那么咱们一根电极扎在脑袋里头， 在开颅了，相当于，这叫开颅吗？ 它分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比较常见的，是过去最多的开颅，打个大瓣儿，把脑袋的颅骨都拿下来，把这个电极放上。往骨头环上去缝上，这个是美国、欧美、美洲最常用的。那么现在我们用的更多的是一种叫立体定向电极，一根很细，就是0.1，这个电极尖还不到一毫米，一根根扎在脑袋里头，就拿个小螺丝给固定上，这个是欧洲最常用， 相对来说比较微创， 比较微创， 不用大开的。 对对的，那这个手术呢，咱们医院是全国做的最多，因为是2012年呢，咱们引进了一台叫 ROSA 机器人辅助， 欧洲的设备。 对，这是法国的设备。 哦， 那么咱们仅比美国晚了一年，咱们那台机器是亚洲第一台，当时而且做了手术也做了几百台，这样能给患者一是能够减轻不少这种恐惧感，影响自己那大半儿这个。二一个来说呢，减少感染，因为你开颅啊，这个做手术还是感染的几率更大， 创伤要小， 所以说这是最后的叫有创的检查，你知道的。那么检查以后再明确啊是哪儿放电的，咱们再选择下一步手术方案。当然也有一些患者通过这一堆检查证明，这个还不是局灶性全面性放电的，也有这样的。你就做了很多检查，最后发觉它不是一个局灶性放电，它本身就是一个全面性放电。 还有这种呢？ 对，这种放电呢，可能就是可能我一会儿讲，可能做电刺激啊治疗，可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也是。 现在咱们就讲吧。 好。 对，因为一听到这种具体的，尤其是能够解决那么多的难解决症状的，就通过这个手术了。那我们还是希望怎么样尽量的小创伤的，然后呢见效快的，能不能同时满足我们这样的一些诉求？ 经常有一些患者说翟主任，我想微创，经常微创。我说你什么叫微创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啥叫微创， 打俩小洞吧。 我就听别人说打，对，像您说打俩洞吧，这个越小越好 啊，别给我开颅。 这个实际是完全是一个误解。我们所谓的微创呢，实际是对脑子尽量小的损伤，而不是对头皮，不是对颅骨。 脑袋的剂量损伤， 是对我们脑子。 对，本身我要切三厘米的东西啊，如果我只开了一厘米的口，你可我可能里头也会能切了，那你会造成周边的组织损伤很大。那相反，我们暴露的明确一点，我们所有的我们现在神经外科，我们医院手术全是在显微镜下操作的，那么这样实际更一个微创，不要看外头口多大，这个 要看里边。 对，患者经常看外头这个口小啊，眼小啊，实际很多外院说了，做了微创，我们拿片子一看，里头真的 一塌糊涂啊。 前两天我们做的手术就是外院做过手术，打开一看，哎，这个脑袋损伤的特别特别重，让我们二次手术增加了很多很多困难。那什么叫微创？那这个我就说，不管口大口小，他没达到微创，因为里头损伤太重了。有的部位根本就是不应该手术部位，他也是整的一塌糊涂。 明白了，所以我们要在术前跟那些内心特别恐惧的听众哈，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告诉他，就是什么叫真正的微创，而不是说真的我要给你开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口，你想开小口进去操作，难度就会增加很大。所以呢，我们尽量的是要把我们里面的实在的脑子，好的功能部位多的保留，该去掉的病灶能给它及时的清除掉，这才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哈。好，刚才您提到了那种什么电刺激的，以前我们的老听众呢可能都知道，我们做过那个叫脑起搏器，当时说那个脑起搏器，但是我记得那个是需要开颅的，它有一部分东西是要放到脑子里面的，据说在手术台上就是对这个不同的刺激，医生还跟患者俩人交流呢，就是感觉怎么样啊，是不是这里那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过程。那您现在给我们提到的这种也要开颅吗？ 我提这种呢，电刺激分两种，这我们治疗电键，咱们刚才您说那个就是 DBS， 就是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呢，它可治疗帕金森呐、肌张力障碍，它也可以治疗电键，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呢，目前应用的相对比较少。这个，那么我们治疗电键这个是不需要说话的。这个不需要听，就 可以全麻， 全麻，对， 睡过去吧。 对，您那个说话的主要是帕金森那个患者，刺激一下，说你这个胳膊腿软没软呢？你的震颤好转没好转呢？咱们就看看他那靶点准不准？ 准不准？ 对对，所以说帕金森一般是做这个术中要有互动的，其他电键这个它的核团刺激的核团不一样，但是它这个不需要这个术中这个清醒。 全麻的， 但是这种呢 ，DBS 呢，咱们深部电刺激做的比较少，咱们更多的是做一种叫迷走神经电刺激。 迷走神经在哪里？ 迷走神经，咱们就自己大家可以摸一摸这个脖子这个部位啊，脖子，有咱们一般都是做左侧，左侧对患者的影响比较小， 颈动脉， 对颈动脉。那么这神经叫在颈动脉鞘里，就在颈动脉和颈静脉之间， 窝窝里头。 你摸是摸不着， 摸是摸不到的那个位置的， 它是比较深的，它是在动脉里头这样的。那么咱们手术就是把这个迷走神经暴露出来，有一个刺激器放在这个迷走神经上啊，那么还有一个电磁放在咱们腋前线这儿，那么中间有个导线进行连接，这导线呢咱们都看不到。这个口一般咱们是一个横切口，跟咱这个脖子这个皮纹是一样的。咱一般用这个可吸收线，也不拆线，这个 像颈纹一样。 对，尤其对小姑娘啥的，因为原先我们做有些画家啥要求都比较高，这个部位呢，咱们一般也看不出来。 来，您靠近话筒。 啊，一般也看不出来，靠近腋窝这也不是特别明显。那么连上以后呢，这个手术。要有一定的耐心，不是我说，不是我们医生有耐心，患者有耐心，因为这种刺激放电呢，它有好多个参数，电流啊、电压呀、脉宽呐、刺激时间、关机时间，它不是持续的刺。它要是刺激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刺激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这是人手来调控吗？ 不需要，这个咱们拿机器给它调好了。他就按这个，一般人刚开始都是关五分钟刺激三十秒，关五分钟刺激三十秒。那么还有电流，比如说0.5、1.5，还有脉宽啊、电压，他们这些参数要逐渐调整， 得有一个试刺激的过程。 因为这个，有的人可能用一好使，有的人可能0.5就好使了，有的患者开机就好使，虽然这个电流很低，我们认为怎么 可能 开机不可能啊。哎，他就好使了，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往上加。但有的患者如果不好使呢，我们就加电流。 电流不好使，我们调脉宽，甚至还有说其他这个其他参数进行调节。 一般多长时间我们能给它调到一个合理的状态？ 一般怎么也得1到2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调那么久呢？ 对对 对, 对。但是有些患者像我说，他调的 有一开始加上他就好使了的， 好使的，因为这个国外统计最长的统计了10多年，这个有效率就是随着时间增长还在增长，你达了10多年，这个有效率还是增长，所以说这个迷走神经做这个呢，家长一定有一定耐心。前一段我就接诊一个在外院做患者，他说我这迷走神经不好使，做了好几年也不好使，他实际参数才调到 1.25， 完全还可以调，因为最高可以调到 2.5， 就还有一半以上的空间，他没有调。那这个我说为啥不调啊，他说我感觉没效就没有调， 他 这样 自己内心先放弃了。 对，因为你这 1.25 不好使，你不代表就 1.5 就不好使， 对啊， 或者说你还有别的参数可以调节，那家属不了解，所以说我们医生呢，做这个手术之前呢，也要跟他详细交流，说你 之后也要详细的交流， 因为这个费用也是比较高的，这种现在是有国产有进口的，但是整体来说，这个大部分不在医保范围之内， 得几万十几万吧， 得10多万块钱， 十多万呢， 对对，10多万块钱，但是这个患者这个优势在于哪儿呢？我这个全脑放电。我没有办法进行切除了，而且这类患者一般是儿童比较多，那发作这么多，那么我如果通过这个刺激能减少他发作，甚至让他终止发作，那他对这个脑袋很好的保护，那么过了12、13岁以后脑袋基本长成了，那么他的智力也能够有所一定保留，所以说我们做手术原先就说，比如说做切除性手术，我们叫成人保功能，儿童要疗效，就说儿童的代偿性大呀，我们应该多切点这样的，成人不行，他没有代偿， 尽量多的保住功能， 功能保留。但是迷走神经刺激那个东西，就像我说的，不是一个绝对的，是有60%到70%的人做完是有效的，还有一部分人做完是 无效的，是吗？ 这个家属一定要了解，不是如果要都好使，那咱们就别开颅了，咱就直接来这个，不就更方便了吗？ 对，所以其实就是每一种我们说新的药也好，新的这样的一些设备也好，它是有一个就是疗效，就是适应症啊，包括疗效哈，能够达到20%多少，就已经是很好的了。但是我们说，就算是剩下那一小部分人，是不是也不能放弃呢？ 也不能放弃，甚至，比如说现在这个迷走神经刺激之前没有办法，这个对这个东西，还有咱们比如说有一些功能区放电怎么做，咱们还有一些热灼的方法，还有一些这个电极回损的方法，这是多种方法来这个 齐头并进 治疗这个癫痫患者呢，争取说能够提高他的生活质量，这并不一定说完全说哎，非得给他治没了，不是这样的。 好的，那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癫痫发作时都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吗？不只是这样，肯定不是。对，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说了，其实它那个症状种类还是挺多的，包括不同的部位放电哈，这个个体表现出来的癫痫发作时候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请这个我们的编辑在后台帮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获奖听众到底是哪一位，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热线电话上，很多听友和网友发来的问题，节目中没有来得及回应，我们请下了节目请翟主任帮我们来回复一下哈。好，谢谢翟主任，也要感谢听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为您预告明天下午4点半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党委书记将做客我们的市民医院一把手的院长访谈，时间是明天下午的4点半，也欢迎各位届时收听和收看。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再见。 把一个人哥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犯。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